你好，我是宝玉。今天我想与你讨论一下，想要成为架构师，你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很多程序员的梦想啊，就是将来能成为一名架构师。包括我刚学编程那会儿呢，也是以架构师为目标，觉得呢，不想当架构师的程序员不是好程序员。就像拿破仑那句名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多呢，我也开始参与到架构设计中，对架构设计了解越多，我越发觉得呀，其实做架构设计并不代表一定要有一个架构师的头衔。拿破仑的那句名言呢，原句是 Every French soldier carries a marshal's baton in his knapsack， 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士兵背包里面呢都应该装有元帅的权杖。元帅的权杖呢意味着大局观，元帅的思维方式。当士兵的背包里面装着元帅的权杖，那就意味着士兵呢也能胸中有大局观，能有元帅的思维，理解元帅在特定的战场上想什么，这样呢能更好的执行命令，提升整体的战斗力。其实拿破仑的本意啊，其实只是激励每一个上战场的士兵呢都要有大局观，有元帅的思维，并不是说要每一个人都去当将军当元帅。这其实呢也适用于技术领域，对程序员来说啊，并不代表一定要有一个架构师的头衔，而是心中有大局观，有架构师的思维，从而呢能够理解架构设计，能写出好的程序。那么什么是架构师思维呢？通过上一篇的学习啊，我们知道架构设计呢是要控制技术的复杂性。对于架构师来说呢，要控制技术的复杂性有几种有效的方式：抽象、分置、复用和迭代。架构思维呢其实就是这几种思维的集合。我们先看看抽象思维。抽象思维呢可以说是整个架构设计的基础，因为对于架构设计来说啊，是要为了满足业务需求的，而业务需求呢都是一些文字性的描述、原型、 UI 设计。这些需求啊要最终变成代码让机器执行，那就必须要先进行抽象，抽象成计算机能识别的模型。其实呢抽象思维我们不陌生，因为我们从小学习的数学啊就有很多抽象思维的训练。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小时候做的鸡兔同笼的这种问题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如果我们会二元一次方程，把鸡抽象成 X， 兔子呢抽象成 Y， 就可以用二元一次方程呢列出相应的方程式，从而求出解。在软件项目中啊遇到类似的场景，就会考虑抽象出来总结一个规律和方法。有时候呢即使场景不同，也可以把其中有共性的内容抽象出来，可以更方便的使用。举例来说，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有对极客时间专栏做用力分析，其中呢有四个角色：编辑、作者、未订阅用户和订阅用户。其实这四种角色呢都可以抽象成用户模型，然后通过对用户设置不同的角色属性来应用成不同的角色。还有像极客时间专栏的一篇文稿，视频课程的一节视频课，都有标题啊、内容啊、作者啊、留言等信息，所以呢可以抽象成文章模型，通过文章的类型、内容来区分专栏文稿还是视频课。在架构设计中啊，对需求进行抽象建模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隐藏很多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们在高层次的架构设计时候呢，可以关注在几个主要的模型上，而不必关心模型里面的实现的细节。好，我们再看看分置思维。架构设计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要对复杂的系统分而制止，分解成小的简单的部分。但光分解还是不够的，同时呢还需要保证分解后的部分呢能够通过约定好的协议集成在一起。分置思维呢在架构设计中有很多经典的应用，比如说上一篇介绍的分层架构，把 UI 部分跟业务逻辑呢分离开来，这样呢这两部分啊就既可以各自进行变更，又互不影响。比如说 UI 交互修改不需要修改业务逻辑的代码，业务逻辑部分对性能部分进行优化也不需要修改 UI 界面，而每一层之间啊可以通过约定好的方法或者是 API 进行交互。还有像我们平时说的大数据、高并发这些复杂的问题，也是通过分而制之来解决的。要知道单台机器无论你性能如何优化都是有其极限的，而像双十一这种高峰时刻，瞬间的流量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那么就需要通过设计合理的策略分化到不同的服务器， 让每一个服务器的流量不至于太大。关于这点呢，可以参考一篇文章叫《秒杀系统优化思路》，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阅读。这种分制的思维啊，其实不仅适用于架构上，也适用于平时程序员写代码。比如说有些程序员写代码呢，喜欢把大量的逻辑放在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类里面，最后呢极其难以理解和维护。如果能分拆成几个小的方法或者小的类，不仅结构呢更清晰，也更容易理解和维护。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复用的思维。复用呢是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提升开发效率的方法，通过对相同的内容进行抽象，让其能复用于不同的场景。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前面提到极客时间的专栏和视频课程，我们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模块进行开发，但实际上它们的内容啊差不多。如果说能抽象成同一个课程模块，这样专栏和视频课程的模块呢就可以复用课程的模块，不需要维护两份相同的代码，进而呢提升开发和代码维护的效率。后面啊，如果我们还要增加像每日一课和微课，也不需要重新开发，只要复用之前的课程模块就可以了。以前我在底破读书的时候呢，要给学校做一个教学播放的软件，由于当时啊技术框架选的是 React， 而 React 呢没有合适的视频播放组件，于是呢我只好自己实现了一个。实现完成之后呢，我觉得这个视频播放功能啊肯定有很多人也需要，如果能复用的话就会很实用，于是呢我就把它封装之后放到 GitHub 上，就解决了很多人需要在 React 中播放视频的需求。那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1000个 star 了。复用思维啊在日常写程序的时候呢也很常用。比如说有的程序员啊喜欢复制粘贴代码，所以呢经常看到很多重复的代码，如果要修改啊那得修改好几个地方。如果能把这些重复的代码呢提取成公共的类或者是方法，就可以减少很多重复，让代码更加简洁和易于维护。最后作为架构师呢，你还要有迭代思维。好的架构啊通常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满足好当前的业务需求，然后呢随着业务的变化而逐步的演进。就像淘宝的这样的业务啊，它背后的架构设计也不是一步到位成现在这样的，要拆分成好多微服务。最开始呢它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分层架构，后来啊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逐步的迭代成现在这样复杂的架构。这样迭代的思维呢在写程序的时候呢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程序员呢他喜欢追求完美，希望呢就一步到位，而这样带来的问题呢是开发成本呢就会大量的增加，导致进度延误。另外一方面啊，如果对需求的变化预测不正确，就会有很多冗余的代码，后面呢就难以维护。其实开发人员对以上提到这些思维模式啊都不陌生，只是在实践的时候呢总是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对于程序员来讲啊，培养架构师思维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然而呢要成为好的架构师，光有架构师思维还不够。一个好的架构师啊，你不光技术要好，你还要懂业务，能从整体设计架构，也能在局部呢实现功能。比如说一个做互联网软件架构设计有丰富经验的架构师，你要去做建筑行业软件的架构设计，短时间内一定是很难设计出好的架构，因为他需要先熟悉建筑行业软件的业务，才能设计出符合业务特点的架构。那有一种架构师啊，你叫他 PPT 架构师，也就是擅长写 PPT 画架构图，对各种热门的名词如数家珍，但是呢脱离一线开发，对业务啊和底层基础知识呢知之甚少。这样的架构师设计出来的架构啊通常是不接地气的，实现起来呢会非常困难，成本也高。因为作为架构师啊，如果不写代码，你是不能体会出来设计不好带来的问题，也不能及时对架构中的问题做出调整。所以好的架构师呢一定是要程序员出身，并且呢能坚持做一线的程序员。也许呢他不需要写大量的业务代码，但至少呢要参与一部分的编码工作以及代码审查工作，以保证架构的正确执行。好的架构师呢他不仅要有技术深度，还有一定的技术广度。因为技术的选型啊通常不能局限于一种技术，需要根据业务的特点和团队的特点的灵活的选择。好的架构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沟通能力。因为作为程序员啊，可能把自己的模块开发好就不错了，相对呢不需要太多的沟通工作，但架构师就不一样了。除了架构设计呢还有大量的沟通工作。首先呢架构师要经常和产品经理打交道，反复的确认需求，了解需求细节， 只有这样啊，才能分析清楚需求，了解各种用户场景。然后呢，架构师设计出来的架构要通过文档呀、会议来讲给其他人听，能让其他人理解架构，用好架构。所以呢，要成为好的架构师啊，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呢，要有架构师的思维，具备良好的抽象思维、分质思维、复用思维和迭代思维。那么第二呢，要懂业务需求，能很好的理解业务需求，能针对业务特点啊设计好的架构。第三呢，要有丰富的编码经验，像抽象啊、分质啊、复制这些能力都需要大量的编码练习才能掌握。另外啊，保持一定量的编码经验也有助于验证起架构的设计。第四点呢，就是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架构师啊，需要沟通确认需求，需要让团队理解你的架构设计。具备了这些条件呢，就可以成为很好的架构师，设计出好的架构，组织好人员和技术，低成本的满足好需求和需求变化以及系统的运行。那么具体要如何成为好的架构师呢？想要成为好的架构师啊，没有什么捷径，需要比普通程序员要更多的努力才行。如果你有志成为架构师的话，我的建议是，首先呢，你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程序员，技术好是架构师的基础条件，需要让你的代码呢容易读、容易扩展、能重用，这样啊，通过大量的编码实践才能逐步的培养出好的架构师思维。然后呢，要多模仿多学习，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不用想着闭门造车想出一个特别牛的架构，反而呢，不如先把业界成熟的流行的架构吃透用好。现在网络上也有好多很好的开源项目，这些开源项目呢都有良好的架构设计，可以找几个跟你研究方向相关的项目本地搭建一下，然后呢你自己试一下，最好啊能弄一个自己的项目二次开发，或者是模仿一遍，做中学是最简单有效的。那我以前啊在用 ASP.NET 的时候呢，就基于一个开源的 ASP.NET 的项目呢叫 Community Server 做了大量的二次开发工作，这对我后来做架构设计帮助非常大，因为我从里面呢学习和实践了很多非常好的架构设计思想。最后呢，就是你要选择好行业和平台。软件开发呀，其实下面细分了很多行业领域，大类的比如说像互联网应用、企业应用、游戏应用，大类下面呢又有细分的小类，比如说企业应用又和各个行各业的业务呢结合在一起，像建筑行业的软件呀就需要有建筑行业的专业知识。那前面我说过，你架构师呢同时要懂业务要懂技术，而这些行业知识啊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积累起来的，所以如果你想当架构师呢，最好能选择一个合适的行业，能在一个行业里面呢早点积累足够的行业知识，后面做架构设计的时候呢就能更好的设计出符合业务特点的架构。同时呢，这些行业领域的业务经验啊和技术结合的架构经验也会成为你个人独特的优势，不容易被替代。还有呢，平台也很重要，好的平台啊能给你很多实践的机会。所以你看啊，极客时间上那些开课的讲架构的呀、微服务的呀，无一例外都是大厂出来的，因为只有大厂的才有机会去实践这种高并发大数据的架构设计。如果你有志成为架构师呢，不能光埋头写代码，也要早做打算，选择呢适合你的行业和平台，少走弯路。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谈了不想当架构师的程序员不是好程序员这个话题。其实对于程序员来讲啊，并不代表一定要有一个架构师的头衔，而是说你心中要有大局观，有架构师的思维，从而呢能理解架构设计，能写出好的程序。架构师思维啊，指的是要具备良好的抽象思维、分质思维、复用思维和迭代思维。另外呢，没有架构师的头衔也一样可以做架构设计，只要你有架构师的能力就可以了。而好的架构师呢，需要具备有架构师思维、懂业务需求、有丰富的编码经验，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要想成为好的架构师，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首先呢，你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程序员，然后呢，多模仿多学习好的架构设计。最后啊，还要早点选择好行业和平台，积累好行业的业务知识，借助平台呀，获得大量的实践机会。最后，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互联网架构师和企业架构师有什么不同？你有没有成为架构师的梦想？有什么打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